好，欢迎收看叉叉呢条预着啊！呢一次嘅话就已经系即系冇意外，应该九年最后一集噶啦。下个礼拜可能放假，新年咁新年即系再咁预祝大家恭喜发财，身体健康啦，平平安安啦。因为旧年发生咗太多唔平安嘅嘢，咁希望大家身体健康，冇病冇痛。 我谂都几难平安落去啦。即系尤其是呢个日本业界，日本本成个国家都好唔平安啦吓，2018年就。即係2019年，嗱我唔係黑心，唔係想就佢哋啊，但係因為我可以預見就係，始終我哋嘅業界會好唔平安。 嗱講唔係誒講翻 我哋新市相關業界好唔平安。嗱，先講我冇有優靈。 傑特， 蕭直啊。 嗱，今次講下就係、是、就新聞嘅，就本來應該就喺新聞講新聞時講埋嘅，咁我抽咗出嚟就係、是、 東京奧運受害者協會系列。 係啦，又一單嗱，之前講其實好耐之前就係咩？日本因为奥运呢日本洗太平地大超级大平地首先受害者一日本 AV 界所有着制服的全部冚晒即係你唔好諗住啲 AV 女有着制服玩制服披㗎全部冚晒。跟住呢啲毛马呢就冚到呢哇血淋淋。 咩加勒比沉没啦。 沉晒加勒比海即係沉真係沉船啦。 即係船沉咗。 支毛马。 马就点讲啦向来都打嘅不过打厌咗啫。 东京变咗好寒冷啦跟住佢嚟 讲。好似好似 好 似。 Tokyo Kobe 好似呢两日芝加哥咁样囉佢变去。 安娜女王嘅好事。 明日之后嘅款都动怒。 即係东京热都唔热了。 东京热 都唔热了。啱 即係然后其实佢AV 界我所知最少搞咗三波。由新澳嗰陣時就開始俾人搞 ，AV 係俾人搞得最多嘅，其實係。不過就因為唔關 ACG 事，我就 毛馬就更大鑊啦，有馬都大鑊啊，有馬。 規制啦，多規 制啦，好緊要打啦。 某些字眼嘅就據說係禁制曬嘅。 咩 J 咩 K 啊嗰啲咩 啊？我冇講得齊啦嗱。 J K 啊。 主要關兩方面事，第一就係脅迫類。即系大家明啦吓，唔明嘅就最好唔好明啊！各位好坏知唔需要明，即系另一种咧就系 咩地铁超 人呢个年下类，即系同 未成年 可能未成年嘅相关咧。 因为我所见咗几个 年龄嘅问题嗰啲，向上冇问题嘅，向下 就因为我自己留意开新闻就话有好几个即系。主打是扮未成年嗰啲咧，即系啲合法萝莉嗰啲都唔见晒。 咩某字咩？ 有几个啦。 即系咁，甚至系呢、這个最后就系推广到去着学生制服嘅 cosplay 都唔俾。 系直情唔系着学生制服唔俾啊，系 cosplay 系都俾人搞。据说系这么回事啦。不过佢嘅 cosplay 系咧，佢嘅 cosplay 就唔系我哋呢个 cosplay， 我哋呢个系 cosplay， 佢哋系 cosplay。OK， 即系听唔明个分别。就自己諗點佢啦，我幫你唔到。 咩啊？即係某 T 乜嘢戲？ 唔係就係唔係講 T 乜嘢嗰個 ？OK， 你一 種係 cosplay， 係 OK， 即係一種玩，係一種 play。 唔係 cosplay， 你唔好 cosplay 啲某啲年紀角色咁 OK 咯。 因為喺日本女界嘅風俗界嘅 cosplay 就並不是我哋嘅並不是我哋講嘅係扮成某個動漫角色。而是 女高中生啊，嗰类 护士啊、教师啊、学生啊， 职业嗰种 嗰类啊，即系嗰类都系俾人禁止咗嘅。据说啦，我唔系好清楚。 根本我听唔明白。 详细你去问下一剑。 你话知道我明啦。 你问下一剑远春收，我唔系好清楚。你想出单问佢。 乜 讲笑，唔好推博，唔好推博。 冇讲笑，讲笑啫。 咁总之就系喺日本东奥之后，咁我哋最直接嘅应该系呢个正式落实咗喺东京奥运的时候，差唔多嘅时候啦，好似2016年左右嘅，我哋当时都有提过嘅，因为真系因你关我哋嘅事啊。唐人字点解而家仲要引啲光剑咧？引啲光剑，引啲黑海苔啊！就系嗰阵时开始嘅。 嗰时打击好严啊！因为有一段时间咧，啲白蒲改翼啊，黑海苔系有咁制胁，得咁制胁，好似有我嘅啲同人大手系去到咧，就咩？你算啦，嗰条线。 其实嗱，双嗱，先话呢个观察嚟噶。其实咧，向来咧，同人其实唔算特别轻噶，其实落格唔算特别轻嘅。点讲啊？ 反而咧，商业字单行本咧就好 轻。商业字咧就有啲可以好过分都得，甚至系你 唔系都睇你见到条线， 一条线咯， 唔系系调翻转， 以前是正常是应该你不留心看你见到后面的嘛，因为调返转你是不留心看见到条线。 即是有意思是不是条头发甩在上面呢？ 是啦， 那只来的 声音。咁样讲啦，即是应该是甩到仲清楚条线咯，简单 讲。是一条好幼好幼好幼的线，好幼好短，重要半透明。 是啊，就 话佢唔系佢唔系完全不穿。 唔系，我就话我就话嗱，我就话嗱，例如粒豆俾条线遮住咗。 唔系， 正常应该系睇到粒豆噶嘛。 正讲咁就系、是。 但点样转系睇到豆睇到条线。 勉强你用0.5mm 原子笔画去条线，可能粗过佢嗰种咯。 即系你明我讲咩豆你明 唔明？ 即系就系讲紧佢系虽然漫画嘅修正系其实向来都比较轻嘅，咁现在咧就 咁你要拉客啊嘛，大佬啊。 因为其实大家发现其实原来。唔係好當然有呢個崇文館事件相關嘅，就令到就其實大家知道其實唔係唔會拉，不過就大家發現咧就係、是、其實好真係好少好少好少 好少理你嘅 喺崇文館事件之前 keyword 嚟㗎，你只可以 search 呢個字崇文館從書嘅從文章有文科學館嘅館崇文館事件之前。是從來冇有規定，但係從來冇人因此因為冇受冇跟個規定而去話俾人拉過。而嗰時之後就發現哦，原來二次元畫出嚟嘅，因為嗰時定嗰時好多人都認為我畫出嚟嘅應該冇事啩，因為一路都冇人拉嘛，即係同香港情況一樣。香港嘅淫褻及不雅條例係冇管理三次元定二次元嘅，但係。從來都只是拉三次元的，從來沒有，從來沒有試過去拉二次元的，只有1001單是拉二次元的，那單重生一次那單真的他是要找事做那條友仔而做他的，我覺得我覺得啊，我覺得不要只遠回來，總之就是第一波我哋實質感受到嘅就第一就係我哋 comic 俾人搞啦，即係comic 本身嗰嚿咧就唔係我哋今次要講嗰嚿嘢，不過就佢就 順便拉開講下啫，即係計即係另一個叫做奧運2020受害者名單之一， 受害者協會之二，唔係其實佢受害兩字啊，大佬 comic 同亦都關同人字受規制相關， 係啦，跟住仲包括咗 逼遷咯， 係逼遷啦， 即系有要分开两边咯，要被逼斩开两边咯。 或者仲 谂住谂住全部搬晒噶嘛？ 唔系咁，如果连Comic Cat， 如果连动漫界以外嘅，仲有仲有睇先搬咗去鱼市场啦。 丰州 丰州搬丰州事件啦。 啊， 仲有乜东咩 Gateway 事件啊？ 哦，高伦 Gateway 嗰个机会超级离谱个名啦。 我唔系啱啱新喺星站，喺星站改个咩嘟名啫。 系 咁啊，其实 好啦，即系又有新嘅 翻嚟。所以咁而家最近嗰单咧就系呢个便利店，即系因为佢其实唔净止系边个嘅，唔净止系啲点话叫做相对地不雅方面嘅嘢，其实 所有 啲即系好简单譬如啦吓，佢会系日本人用了很久的温泉标志，大家知道那个温泉标志都说要改，即是标志 改得恐怖，但是 问题改得很奇怪，老实说 黐孖线， 即是更加好Regular， 很多行之有年，应该是说你会去日本的，你懂少少日本文化，你肯定认得那些标志，那些要改掉晒它，改到如果是国际通用那类，那你还好少少，温泉我想真的只有你日本用的，即係我知唔係得日本有，不過就係用温泉做標誌，用得咁頻繁咁咩啦，就係得日本係咁嘅啫。即係台灣都有温泉，中國都有温泉，但係冇你咁誇張同埋咁必要地有個通用標誌樣樹。佢又改温泉標誌，總之改咗好 Q 多嘢。其中一樣就係啲人就動腦筋，就係所有看起嚟佢哋覺得外國人會覺得唔好睇嘅嘢，佢全部就收 Q 埋佢。咁另其中一樣就係呢個便利店嘅 L 書鴨書啦，或者叫咁邊間先啊？係 seven 先啊 ？seven 先 大便利店，你日本 跟住之後嗰兩間大連鎖好似 跟住 嚟啊 ！Lawson 同花美都跟住咗， 正常嘅一樣嘢。咁一間跟 呢三間加埋，應該係佔咗日本95% 嘅便利店市佔率噶啦。我唔係好肯定啊，大概係呢個數。我記得係差唔多呢個數啊！佢哋個集團啦，有啲唔知下邊啲細品牌有啲都係佢哋噶。佢哋三大集團加埋 就已經係佔咗日本大部絕大部分便利店，絕大部分全國性連鎖便利店㗎啦，應該係全國性，唔係地方地緣好似唔計嘅，個價5%。OK， 咁我問啦，問題就係咁佢哋就係其實誰得咧？雖然大家先第一個問題就是誰失先嘅，對誰有影響啊？到底這件事，因為個個都係話，我唔知係大家外貌導言啦、啊，還是其實真係冇乜必要啊？定係大家已經成咗精啦、啊？ 唔係，係冇必要喺面獻醜啊嘛！成件事我覺得 啊，即係你可以係跳便利店買嗰啲咁嘅嘢。我早就專門去邊單邊啱度買咯，使乜使 Q 去嗰度買啲大嘢？ 係啊，就係依樣嘢咯。 你成個精嘅就會咁樣啦嚇。即是你是怕醜的， 即是什麼老司機、 啊、即是你拿著本東西去便利，即是拿著本鹹書在一間鹹書店結帳都還好一點，拿著本鹹書在便利店結帳就好像有點難過，尤其是如果店員是女的話， 我巴神。 不過這件事其實有個訪問過一個前的便利店店長說，其實都沒有人買的，所以現在你擺不擺沒所謂，唔系呢样嘢嗱，咁呢样嘢好，即系我其实就即系叫，我觉得 系好现实呢、啊。 唔系时代眼泪啊！嗱，早二三十年前，冇当时酒店冇咩嗰啲咩 VOD 啊，冇 二三十年前已经有收费嘅咸片噶啦。 嗱，即系咁讲啦，即系嗰年代冇网络啦，冇咩啦。咁佢就如果一系你想喺酒店， 一系又 收费网络。你调翻转系一系就酒店贵到爆，其实好卵贵。 好 卵贵， 佢 VOD 咸片其实好 Q 贵。 因为 佢，我从来冇买过，唔系因为 睇到知啦嗰价钱。 唔系因为冇兴趣，如果你免费，我会想督量出嚟见识下，当见识下都好。但系你同我讲，我睇个价钱表。哇！你 二三千英嘅大佬， 几千英啊？二三千 嗱，咁咧，因为嗰年代咧，你一个人冇嘢做，戆居居喺酒店上搵嘢睇嘅话咧，一系你花钱就睇嗰啲咁咸片，一系你喺便利店买两本嘢自己搞掂。咁嗰时便利店卖咸，嗰时冇网，你冇网络，冇手机咩冇嘅话，你想即系，因为你想自己搞掂嘅话，你睇有两条路嘅啫，一系酒店睇咸片，一系自己去便利店买本咸书。 我斷估咧，嗰陣時唔會有部二三十磅重嘅手提電腦去播鹹片啩？嗰陣時嘅手提電腦播唔到鹹片啦。OK， 嗱，咁咧嗰時咧便利店嘅鹹書真係有佢嘅存在價值嘅。 咁仲有一個原因就係日本人嘅對待雜誌嘅態度同我哋有少少唔同。佢哋真係唔 fucking care， 睇完本嘢隨手丟咗佢。雖然我在香港也有的，不過就香港比較多是對報紙，即是我們對待報紙的態度就是他們對待雜誌的態度。 我以前都說過，我以前在火車上經常撿到針，撿到新 來的。我都有撿到，不過就怎麼說，就是差不多這樣的情況，就是我想看就買咯，因為那時候喂，對個月入幾十萬的人來說贏了幾百英本雜誌，因為日本的印刷刊物不只是鹹書的，所有印刷刊物的相對價錢是特別低的。日本漫畫雖然漫畫都是低那種，日本漫畫說單行本四五百英，現在都還是這個價，四五六百英而已，四五六百英是隨時可以便宜過香港買本漫畫，即是這麼誇張的程度。是你想想日本和香港物價差距 OK， 即所以對他來說買本雜誌只是貨你一次看，看完順手丟是 很正常的事，我現在翹起手就想買，那我就買咯。但是問題就是現在日本的經濟就大家心知肚明，失落的二十年就是要失落的三十年了、 嗯、 那大家經濟不好，這類這的支出就省了就省，就算真的要買都是買回家看完就收好佢，下次要再睇过，即系或者系系 咁唔系嘅，仲有啲黑暗途径嘅， 唔系 又或者直情系唔俾钱睇嗰种啦吓。 唔系点讲咧？ 可以系俾咗钱，但系我买电子版，即系 DMM。 系因为其实而家好多而家几本嘅 L 杂志其实都有电子版噶啦。 即系总之就 系即系你要俾钱嘅又有，唔俾钱嘅自己嚟啦。 因为实体杂志嘅没落，各方面嘅令到佢嘅没落。咁令到個 corner 其實係本來就已經係越來越唔實際噶，咁今次就 我覺得乘機取消，所以索性叫做反正都唔賺錢嘅，炸炸地地揾個理由取消咗佢，唉，唔使煩，慳翻攞騰呢位出嚟擺其他嘢。 因為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喺一件商品要喺便利店上面賣，其實調翻轉件商品 间公司系要俾钱变点嘅， 上架费， 我所俗称嘅上架费啦，即系日本冇咁直白嘅，我记得好似唔知叫咩宣传分担啊乜乜七七，即系佢意思就系我 即系上架费少。 便利店会卖广告啊，嗰啲嘢噶嘛，我帮你我卖广告，你件嘢有份得益噶嘛，咁你系咪应该分摊我嘅广告成本咧？咁大概意思系咁啦，我冇记错的话，大概系咁。 都系废话嚟啦，依 样。总之就系都系要俾钱啦，即系我如果我冇搞错的话，系噶，系咁，系咁嘅。咁咪咁对便利店嚟讲，我放个 corner 喺度，个 corner 基本上就唔会为我带来啲咩生意嘅。我收你个上架费，真系叫做。連我的租鋪租都保唔翻嘅，即係總之就係就這麼回事。咁對佢嚟講，其實大家都唔順眼佢好耐噶啦。不過叫做傳統落嚟，喂繼續傳統落去。你知日本仔呢今時今刻2019年啊，大佬仲用緊 fax 機啊，物理上啲度嗰啲啊。我 你唔好咁讲，你唔好咁讲嘅，即系有啲人真系得，屋企真系得到 fax 机，你冇办法嘅。即系我知 你真系要 fax， 你可唔可以用电脑嚟 fax 啊？生 不过而家电脑都 fax 少，应该咁讲就系 fax 呢样媒体其实真系越嚟越少噶啦。 但系追唔追下佢间公司系真系得 fax 机。 日本嘅商业运作系因循守旧到咁嘅地步，所以佢哋点解会继续存在？好多时都系因为佢哋唔想喐。咁今次突然间有个理由，冠冕堂皇嘅理由，我哋要整顿市容，唔好留个坏印象俾啲鬼佬。尤其是咧，大家咧、那个潜台词就系、是，尤其是我哋啲咸嘢咧，就好 Q 多，喺佢哋眼中都系未成年少女嚟嘅。即系，因为日本人就唔襟老咧，唔系日本人襟点嘅啫，日本人襟老，而鬼佬唔襟老，所以好多时咧，其实十八二十岁咧。在鬼佬嚟讲都系十四五岁嘅啫，十四五岁真系唔死未成年。 日本人同对于鬼佬嚟讲，日本人系任何年纪比实际年纪轻三岁。 但系点样讲啊？对某啲人，即系讲日本天堂嘅人嚟讲， 嗱讲系 唔紧要啊。即系其实佢哋都啲都系嗰个老司机，有老司机门路啊。 即系讲真，如果你真系买嘢系啊，嗱，即系讲下拆下讲下，即系我系买即系日本 L 书咁嘅门道啦。 原本的主题俾我噏咗好多啲东澳相关嘅嘢，其实原本我哋想讲嘅系咸书，点解 咸书？ 咸书咯 ，OK， 即系讲15分钟先入正题啊，呢、這个 都唔系正题嘅，冇所谓啦，讲下嗱我。一般嚟讲，你买咸书最简单啦。以前咧就我最记得嘅，呢个系我好深刻印象，我到而家仲记得一个嘢，好多年前。我第一次，可唔可以第一次、第二次去日本嘅？咁我经过啲车站嗰啲书店啦，跟住我望咗条友大好，即系个西装友，好大次次地拉本嗰啲 SM 书要揭。我当时喺我一望望封面，跟住我系眼都瞪埋，因为嗰时我读僆仔嘛。你呢啲书你咁开，你开头嗰台仙台唔知仙台站啲，系好多人真有周围行嚟行去人，而你开 唔系？你心里边系咪嗌一句 Hanenchitis？ 唔系，我系话我唔系 Hanenchitis 系。我亦唔知反应嘅，我好大咗就系咪咁开放啊？跟住我自己一样，咦系啲宣传员冇贴胶条嘅，你真系随便攞嚟睇嘅，见到即系嗰下我系好深刻印象就系日本系咪咁开放啊？ 即系嗱，呢个咧就系、是、其实讲紧系日本 文化冲击啊！呢叫 日本有一个无论点啊，系无论如何都唔要阻到人哋嘅心态，呢、這个其实一样。同时都有个无论人哋点样都唔去阻止人嘅心态，呢、這个其实偏向民族性嚟嘅。佢其实点啊？你唔影响到人，我唔话知，我话知你。你即系唔影响到人嘅两系有两方面，自己唔会影响到人，亦都唔如果对方唔影响到你，亦都唔会阻止人。系呢两个双向性嘅不影响人，佢哋嘅不影响人其实唔系系双向性嘅，唔系单面嘅，所以佢哋。我咸，我睇我嘅书关你咩事？佢又唔系咁串，但系我咸，我睇我嘅书咸书，唔会影响到你噶嘛？即系佢哋大家都会明白一样嘢。咁既然佢睇咸书唔会影响到我，咁我哋做乜要管佢咧？即系系对呢方面系好宽容嘅，对唔会影响到人嘅事情系好欢迎，系好宽容嘅。当然调翻转，如果你影响到人，咁佢就会咁大家就好唔欢迎。日本人就对呢啲会影响到人嘅行为就会 咩话嘛？ 对 ，mana mode。 咩 Maker 啊 ？Maker 呢个嘢佢好重要。嗱，咁呢个就是最即系我嘅文化冲击嚟嘅，净系又去惯咗嗱。通常咧，日本人乜买咸书咧，通常咧就成日即系书店嘅。日本人买书店买咸书好普通啫嘛。不论 真系会有个真系有成个区有个唔系 counter 有成个区 啊， 成个区嚟。 阿达鲁多咯， 系啊， 我周圍區仲會有個簾喺度。 有簾，有啲就有簾啊。如果係、啊、如果係大，即係如果係大， 好似冇見過冇簾嘅喎。 唔係，如果你 唔係通常係啲比較角落頭冇咁 角落頭冇簾咪冇角落頭咯，擺啲唔顯眼地方。係 啊，總之係啲唔顯眼地方，即係但係你一眼望就知係咩嚟嘅。 冇簾咧就通常係嗰個設計就係啱啱好咧，入口就好似有個入口咁樣。係 啦，啱啱咗廁所咁嘅情況啫嘛。 咁樣嘅， 等於入廁所一樣啫嘛。 因為你會總會有地方有啲咁嘅地方嘅。即係佢可能 係啲最唔見最唔最難最唔好用嗰啲 可能 係書 可能係書架攞啲書架頂住咗啊， 或者貨倉近貨倉位置 近似門口嘅設計，因為 喂而家都 想換嘅門口啦。 如果你話喺街邊啲磚，即係如果佢明一個架都冇嘅話，就一個一兩個櫃嘅啫，嗰啲細小型嘅咧就塞埋一邊嘅啫。 塞埋一邊呢啲冇辦法。 但我當年就見到就係、是、我當年震驚係嗰座西裝有嗰本 S M 入邊嗰個書架唔塞埋一邊啊！对住条大街扑街，我一见就哇，你唔使咁尽啊嘛！我好嘢就系 嗰啲报纸摊成旧都系对住大街噶，大佬 条西装喺度揭，跟住我 话嗰度系唔卖噶，即系 你咁红米蚊货啊！喂，你唔系话一般个，你唔系话可以日本 Playboy 嗰啲八卦啦，即系有里面有啲养眼清凉， 唔系即系嗱呢样唔紧要，即系 Core 嗰啲， 即系我咁讲啊，即系可能日本啲家长冇香港啲家长咁敏感啩，我唔知啊，即系觉得啲 啱啱咪讲咯，其实日本对呢样嘢其实系好开放啊，相唔系佢因为唔系佢系民风开放，而系佢明白。你佢亦都唔係話我好體諒咩，你有需要乜乜七七，純粹就係你唔阻到人，我唔管你，你幾變態都唔管你，就係咁簡單。所以點解日本可以允許啲咁嘅文化存在，就係、是、其實調翻轉講咧，關你咩事啫？我調翻轉問咯，即係好簡單，都關你咩事啫？ 咁但係依家通常調翻轉噶嘛， 當然理論上，如果你喺大街嗰邊揭出嚟咧，咁會唔會有公然猥褻罪嘅問題咧？就應該就以香港嚟講咧， 香港就死硬 了。先講以香港嘅狀況啦，我即係日本嘅公然猥褻罪，我唔係好熟。即係香港嘅話咧，就其實都係人事不及不花啲啦，有個管嘅。你公眾展示就係犯法嘅。但係點何謂展示？我揸因為之前明報定唔知咩報嗰度嘅有打緊官司嘅入邊法官有個朋友就係、是、我揸住本書或者任何揸住件刊物個封面直對住街嗰邊啦，俾人見到不算是或者係甚至封大或者我睇嗰部分啦，俾後邊人見到不算是一種展示，佢入邊係有個咁嘅判決嘅、嗯，所以咧對少係香港嚟講唔犯法嘅。我相信日本都應該是類似的咁嘅，因為我唔係特登，我唔係喂嗱望一望啊 ，SM 啊，好勁啊！ 唔係，即係反而我有興趣想知道，如果我坐喺車上邊睇， 都唔算， 唔算。 應該以我一般， 但 係 我唔想望到點算咧？即係我喺我坐喺後邊， 邊個叫你望啫？邊個真係叫佢嘅人望佢 啊？你唔係樣嘅咩？你唔係 佢樣 嘅 樣。 雖然好似我未見過真係有人喺巴士嗰度， 因為 咁未見過， 既冇。主動地做一啲行為去吸引你嘅注意，亦都冇特故意去做個展示動作，亦都冇令到你不能不睇，即係放喺你面前啊，放喺啲好當，放喺啲好養眼、好咩嘅地方，佢純粹揸住嚟睇啫嘛，跟住你望到係你嘅事啫嘛，即係呢個就係嘅呢個，我相信日本都係類似咁嘅情況。如果唔係嘅話，佢哋有隻俾人拉咗啦、 嗯， 即係嗰件會説住應該係冇咁嚴重嘅，係咪應該冇咁嚴格？第一就會好麻煩。第二就係執行起嚟都好困難，所以就 我聽過有個案就係咩啫，即係男人露兩點咩啫，都係咯。 呢、那個就 好耐諗一個，不過好耐之前成十 呢個就另一回事，因為佢用嘅另一條罪，即係呢條罪行。 因為唔係我討論話題啦，咁差遠啦。 有機會再講。 講完就講完書店一般書店啦。如果漫畫店嘅話咧，就簡單啲嘅，因為佢通常就環個區啊，就成日有個簾，有啲有個簾啦，冇簾都會間分開嘅。 唔係，總之出面有啲嘢係不係隔住嘅，即係 或者直情成層都俾咗佢，唔好煩。 啊，都係啊，都係方法啦，即係佢寫明嗰個係十八禁區。 係啊，咁就簡單啲嘅，相對嚟講。如果你想買，如果係依個就專門店，有啲就係咩？你去日本都見到㗎，有一間賣專門店就有架叉喺度嘅，嗰個 門口嗰邊啊， 有位話嗰阿差日本印度人啦，冇叫阿差印度人啦，即係冇歧視印度人嘅 logo， 唔記得咩名啦。嗰間嘢第一層樓一定賣啲偶像 IV 嘅，入咗第二層開始咧就賣鹹片啦，鹹片啊、鹹帶啊、鹹碟咁樣嘅。 啊，我知邊間鋪噶啦，我幫 friend 買嘢咁。 係啊，我以前都可以成日幫 friend 買嗰間嘢，因為入嗰間係連鎖店嚟嘅，以前新咗嗰間就執咗，但係抽完仲見到嗰間嘅。總之一日入去。 第一层一定系卖嗰啲偶像，偶像嗰啲水水 IV 啊咁样嘅 Grabia 嘅。第二层楼就第二层楼，第二层楼就即系第四、第五层楼咧，都系卖咸碟，层层唔同咧，层层唔同咩唔系色 属 性，属性系属性，即系话熟女啦、SM 啦、伪萝莉嗰啲啊，即系记住啊，日本萝莉片系唔卖得噶，犯法噶。你地下你可以喺地下入手手，但系唔会有人公开卖嘅。 系所有都系嗰啲点讲？其实你摸得到啊，个睇你摸骨架，知嗰只一定唔系萝莉。 唔紧要啊，妄想系可以凌驾现实噶嘛。 虽然嗰啲就好似通常都系一百四十几啊，一百甚至见到130几啊。即系唔得啊！你就算你矮得好紧要，你都一晚啦，知佢个骨骼绝对唔系一个 发育嘅， 绝对一个成年女性只系生得矮啫。 咁唔紧要啊，反正佢都唔在乎嘅。呢啲咩？咁就系你喺日本揾你阵间再举翻再讲啦。嗰咧嗰间铺头咧，即系嗰间连锁店嚟嘅，但系去到日本你见到嗰印度人招牌，你知道系边间噶啦。佢咧最重要就系咧，佢有入卖成 L 漫画，亦都卖 L 杂志、L 小说。几齐嘅，基本上如果你想揾 A 罗相关嘅嘢，嗰间其实揾算唔错嘅，即系唔好话太冷门啦，太冷门唔该自己上网订啦。但系如果嗰间嘢算唔错嘅， 我通常就去，其实嗱我呢啲好简单，大家都识噶，虎源蜜瓜。 但系问题真人嗰啲嘢，你就去嗰度噶啦，真人就 咁我唔买噶嘛。 但系我而家讲埋即系我而家踩咗。 唔系冷清哥系真系冇兴趣啊。 嗱，唔系嘅，咁嗰样嘢即系 channel 问题。 如果大阪嗰间咧，好简单就系、是、日本桥听价专门店。一听解嗰听解专门店嗰度咧，就成座大厦都系嗰啲嘢嘅。 哦，系啊，系啊，系、啊。 因为呢度店咧 就好显眼，一望望到。不过真在你有冇？ 因为唯一嘅就系一定要见，一定要经过。因为你由兰波行，你由兰波嗰头行过去喺日本桥，一定经过嗰间噶。 先入前嗰条街。 咪就系咯，你一定经过噶嘛？你冇人见唔到嗰间嘢，太明显啦。 好明显噶，不过你无视咗佢啫。 但系小心啲，小心啲嘅意思就系、是，因为英伦依类咁嘅铺头咧，啲走廊咧窄到黐线嘅。你咩黐埋嗰件咩个大背囊去，最好就轻身一个袋仔算啦。唔系嘅话咧，一定撞跌晒啲人啲嘢，跟住赔钱嘅。 系 条窄到不得了，黐线嘅转身有问题嘅。如果两个人一定 咁系你大件啫，咁当然 OK， 我都大件。 但系嗰啲咪叫大件嘅骨架大。 我唔知呢个系传统还是什么啦。骨架系咪大件咯？ 算啦。 咩啊？呢个啊？边个啊 ？Eric 辩称自己唔系肥啊嘛。 系啊，呢、這个唔系呢个传统上，我真系唔知点解噶。卖咸书啊，嗰类嘢嘅，嗰啲格局布置啊，总系特别窄嘅。即系我嗰啲系有少少，我唔系又去偷去抢，咁你做到好似贼斗咁嘅款。我真系个第一个去贼斗大佬，即系我真系唔明点解噶。嚟，我知道日本寸金尺土，但系你唔系卖咸书嘅特别寸金尺土啩？ 好，仲有啊，啲咸书好诱人噶，佢嗰个柜面咧，佢可能惊你尴尬啊。佢俾钱个柜面，佢知道得翻条壳，得翻个窿仔，俾摆本书落去嘅收钱。你睇唔到嗰个店员睇唔到你嗰只嚟噶喺度。 系啊，同埋咧，一般嚟讲咧， 黑胶袋仲有一样嘢。 一般服务业或者强调服务精神之如此类啦，佢哋系佢嘅训练系要求望住对方嘅客嘅。 但系嗰啲铺头系唔会嘅。 佢嘅训练，但系呢啲铺头嘅训练系调翻转，要求佢哋唔好望住对方客，要佢啤住下边，死啤住下边，即系你攞商品啊，俾钱个柜嗰一格，叫佢啤死啤住嗰个位。 因为依个几档我所知啦，因为我成日去一冇嘢做，周围行就将行呢个铺头，你古灵精怪，呢个好，因为 咁即系呢个， 因为啲古灵精怪 保护翻个客卡嘅客嘅卡嘅私隐或者咩都好。 我所知啦。池袋其實有幾間嘅，喺冇記錯咧，應該仲喺度嗰間就喺新沙喺Tokyo Hand嗰條橫街附近，仲有幾間嘅，又係啲古靈精怪，你係去到就咧，好古靈精怪成人商品咧，笑碌咗喺度嘅，係嗰啲嘢就係咩嚟嘅咧？你會啱你頭啦，咩嗰種嚟？ 我反而記得最多係嗰啲。即系当期新番，唔系当系唔系当期，因为冇做唔惯 番。新番 上期新番最红嗰啲， 啲窿啊， 嘅好似佢哋角色嘅图案喺喺上边嘅飞机杯， 系啦，系嗰啲听就喺度苦笑嗰种嚟嘅。 据说我某位飞机杯达人嘅 friend 讲系非常之唔好用嘅嗰啲， 系预咗噶啦， 预咗噶啦。 据说啦，我真系。 买最简单咪咩？ 唔系依嘢咪唔因为关就系你唔做日事啊嘛，唔系你都唔讲，你都唔应该做日事啊，大佬得闲一阵咩？ 佢喂就系、是、据说嗰位达人讲就系、是，佢、 okay. 其实佢三五不时就系会走去试一试。 不过又唔系贵，因为 基本上都系雷嚟嘅。 因为一般嚟讲依类我只睇 即系 博你一总有一两个一两个傻佬， 不唔系咁咁又 买， 佢唔贵啊嘛，千零 yen 嘅咋啲嘢，叫贵过好过叫好过买听日带嘅咋， 千零唔贵，我印象中 千零 yen 嘅， 唔系千零 yen 一千 yen 左右啦，我睇 咁千附近咯，即系点样讲咧？ 二千 yen 算靓噶啦， 冇我印象中都系， 二千 yen 算靓嘢， 印象中七百九百 yen， 七百九百， 不系就算你话。你买听日蛋算数啦，唔好烦啦呢啲。 系 啊， 即系仲 喂听日蛋用完即弃啫。 系啊，嗰啲嘢都用完即弃啦，咁 cheap。 佢设计就唔系用完即弃啊，不过你接近可以用完即弃。 几乎啦， 即系据说啦吓，先讲我真系唔熟呢啲，唔熟就唔系 真系真系真系平价，即系咩咯，即系呃啲唔识嗰啲。 系不过就好干嘅，即系我如果你话去热热热心系， 就唔可以咁讲嘅，因为第一佢烂系公认嘅。啲嘢難就供應，我就我諗佢長期存在得就真係唔可能永遠真係呃啲新手嘅，唔可能嘅。就係、是、有啲人覺得難咪難咯，我用一兩次 一千 yen 就好嘅算鬼數 咯。我用一兩三次就抌噶咯。咁然後 爭住啲包裝好搞笑。 然後我睇住個包裝可以 FF 到咪得咯。咁老實講，成個過程都係 FF 嚟。 不過唔好話，講開嘢我再講下。其實而家依類所謂成人玩具咧，係 Melonball 好似有得賣，我都有時偶爾都見到啊，係咪啊？ Melonball 就 偶爾見到咁印象，唔好印象。 應該都係同啲 ACG 相關。 係相關，因為有時我都虎兒好似未見過，虎兒就未有嘅。但係 Melonball 眼好似間次嘅見到。 因為好簡單， 但係睇有冇位喎。 啱啱講嘅就係全部都係有幾分次。 系啊， 但系咧就从来就少少地方唔似嘅，因为 唔系版权嘢噶嘛， 唔系正式， 冇可能系版权嘢嚟嘅咁讲。 Melon Box 卖嗰啲，我印象中就直接系 版权嘅， 真系授权， 即系对魔忍，对魔忍系列， 嗰啲系啦，嗰啲 因为呢啲属于佢自己，佢系正式版权啊嘛。 因为呢啲咁嘅品牌啦吓，先比较有机会同你合作噶嘛，你唔可能呢啲一般向嘅作品会同你合作噶嘛。OK， 唔紧要，总之系。既然呢个市场行之有效，一路都有市场，我再重申一次，唔系真系呃新手咁简单嘅啫，一系真系有人翻兜，我就老子就系玩两次就算，我就系中意三个月， 中意 FF 啊， 我就系三个月换两打老婆，你吹啊？即系 仲 玩嘅，咁嘅 超好唔玩， 即系佢哋对唔系对佢嚟讲， 喂，咁本身呢个 AC 业界都系咁样用积气噶啦， 好玩， 即系唔好我冇话飞机杯呢样嘢先，即系本身个角色本身系用积气噶啦， 好唔环保咯。 即系总之有咁嘅人，佢真系觉得 FF 到佢呢样嘢，比较嗰件嘢本身舒唔舒适更加重要，咁佢咪买呢类嘢咯。咁然后如果你官方授权。有埋啲點啊？官方啲嘢，即係有授權，其實有啲圖啊、畫啊、即係說明書啊嗰類嘢。 同埋有時咧，佢揾啲好有名嘅畫師畫入面嘅，我識幾畫師畫嗰啲嘢 嘅。甚至嗱，我唔知啊，我冇買到，所以唔肯定。豪華啲嘅配埋個裝埋俾你仲得啦。 即係 Lilith 咯，係 啊 ，Lilith 佢嗰堆嘢， 網上 三千幾 yen 送只 CD 俾你。 啊，即係咁啊！即係呢件嘢，既然佢行之有效，代表住真係有個市場喺度。與其俾咋老翻，實際上係老翻嗰塊嘢，俾咋老翻走去 dead 咗呢個市場，不如我自己做咯。我自己出品牌，我覺得實有人買嘅喎，我認真地覺得一定有人買嘅喎，即係未必係我啦，先講。 嗱，大家總之有人買啦， 多啦。好啦， 咁啊，仲有就即係嗱，我就講多少少就關漫畫社呢個，因為佢講咧就主要係鹹書，真係三次元嗰邊嘅，我就講多少少二次元漫畫相關啦。其實咧就我印象中，如果你老抽要買 L 漫最齊，應該係富之月個地下，應該 係最齊係佢。我 漫畫的話。 因为佢地方够大，拣香港地方够大，你吹咩？ 因为佢有林本是成层俾晒你，因为其他嘅话通我当你美林博嘅话，佢就真系 半格嘅咋，半三 分 一间 铺， 好细嘅咋， 旧铺四分之一间，我新铺我冇去过， 好细嘅咋。 其他阿里美塔就都系好细嘅个 corner 都系，即系喺综合成个东京咯，应该是 L 漫最齐，应该是老秋虎之月地下。就算一啲比较旧啲啊，或者系，因为日本嘅呢漫画咧更新系好快嘅，即系咧旧少少咧， 一卷就冇咗噶啦， 就翻咗去噶啦，佢就翻。 佢唔会存货好，佢存货少嘅啫。 但系呢个虎月地下就系少少特例嚟嘅，隔段时间嘅都仲见到嘅，再旧啲就冇啦，因为佢始终地方有限。 佢辦得好我嗰度補埋唔少，不過就先講啦，日本 Elman 就相對比較貴嘅，1000 yen 咗咯，一般就1000 yen 左右，比普通單本係貴少少嘅。咁所以通常我都係去中意買二手嘅，唔好意思。 好啦好啦， 即係翻即係咁中意嗰邊咧就仲中意嗰邊其實幾慘嘅 ，Elman 好少你， 因為佢你會去嗰度揾啊嘛。 唔係，係因為 Elman 書比較少人買二手。 知唔得？ 唔系惊有啲， 你言下之意真系困烦真系。 唔系，其实真系唔系物理上嘅问题，因为如果物理上有卫生问题嘅话咧，当下就 唔会收 噶啦。即系主要系大家精神卫生嘅问题，即系主要系呢样。 唔系咁用过嘅老婆， 虽然我买的时候都新同行的都经常会讲啊，会唔会有一粒叶黐住咗去唔到噶？ 系啊， 经常会讲呢咁嘅玩笑，但系 唔系某个位特别多黏系咯。 以我买过几十本嘅经验唔算多，几十本嘅经验我系从来冇见过任何一本有唔好话你好明显系做过嗰啲嘢嘅痕迹， 嗰阵时 精神问题， 唔系你唔好话，唔系你唔好话咸书，你唔好话咸书，有啲公仔二手嘅，你都惊， 唔系心理上， 即系 心理 讲笑咁讲，即系要一个纸光 照一照，照一照啊， 系啊，睇下冇啲一笪笪嘅， 唔系我个心理问题啫，依家系心理問題。 总之我肯定地话你听，尤其是咸书。即系唔系咸书，我仲见佢有污渍嘅。咸书我真系 好干净嘅，放心。 干净到呢本其实新书嚟噶。 唔系，都唔系应该讲咧。最后总结就系、是、买二手书咧，唔系重点，唔系本书嘅问题，系你心理问题， 精神 卫 生嘅问题， 精神过唔到自己的关啫嘛。 亦都系因为好多人都过唔到呢一关，所以日本嘅二手 H 漫啊，我其他咸书我唔肯定。H 漫系其实好唔齐。是相当地不齐的。 冇咗就冇咗㗎喇。 所以见到就可以见到记得买。 点讲。 反而你要买旧书真係要上返阿伯叔。即係咁先比较有机会买到。 一来啦咪或者你退尤其是你咩囉搵啲某啲渠道。 总之未旧得好紧要，你可以试去苦月地下运。旧得有方咁上下，你就只能去中意撞。 祝你好运啦。 或者係上 Amazon 买定先。因为上 Amazon 买你都好有可能要喺 Marketplace 上面搵嘅。咁就嗰啲好嗰啲就通常唔送便利店嘅。咁我自己諗掂佢。 好啦咁今个礼拜因为连大除夕晚讲啲咁嘅嘢撞鬼。好 咪几好。 下个礼拜如果我哋下个礼拜如果我哋放假做个心情开咪就开咪啦。唔係嘅话就放完假之后再諗下有咩好讲啦。好今个礼拜再见拜拜。